中， 像句点的沉默。 哦哦，明天 以后， 爱变成了问候。 爱不爱够痛， 因为我懂， 最后你要自由。 哦，忘了温柔要套在手中，到最后 该不该回头， 该不该开口， 还继续往前走。

place to go. Surrender my heart, body and soul. How can it be you're asking me to feel the things you never show?